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第68集，转眼又到了这一年的8月15的晚上，李玄德请了左右几个亲朋好友一起到家吃饭。席间，李玄德为了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几个儿子的学业，便说：几个犬子读书也读的时间不短了，我提议啊，让他们三个各作一首诗怎么样啊？大家都是随声附和。好。李玄德向三个儿子说：你们听着，你们每人啊做一首诗，诗的每句的最后三个字分别是圆又圆，少半边，闹吵吵，静悄悄，你们说怎么样啊？天福和天祥都是爽快答应。天瑞见两个哥哥答应了，他也表示同意。又见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面前，父命难违，也只好硬着头皮去答应。李全德对大儿子说：那就天福先来吧。 好，那就我先来。 只见天福清了清嗓子，看了看天空中那一轮圆圆的明月，不慌不忙地说： 十五月亮圆又圆，二十四五少半边，天上星星闹吵吵，太阳出来静悄悄。 好，好！ 众宾朋齐声赞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天祥见哥哥说完，不等复命，便接着说： 下一个由我来。 只见天祥盯着自己手中的月饼看了一会儿，也从容不迫地说： 手中月饼圆又圆，咬去一口少半边，饼上芝麻闹吵吵，吃到肚里静悄悄。 好，有新意。 天祥的诗也博得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 天瑞啊，该你了。 天瑞却低下头，因为他还没有想出来该如何做。众宾客鸦雀无声，都在看着李天瑞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出来，以及李全德如何收场。没想到的是，这时候的李天瑞却来了灵感，四句诗马上脱口而出： 老爹和老娘圆又圆，死了一口子少半边，家人哭得闹吵吵，埋到墓里静悄悄。 众宾客一听，发出了哄笑声。 混账东西！ 李全德气得一拍桌子大骂： 真没想到你竟如此不堪瞧，念了这么多年书还是狗屁不会。 李天瑞坐在那儿，吓着连头也不敢抬了。李全德本想呢在众宾朋面前炫耀一下，没想到却出了这么大一个丑。三儿子作诗一时在乡里啊是传为笑谈。到这一年院士考试的时候，李全德便把三个儿子都叫过来，对他们说道： 你们读书的时间啊也不短了，今年都去考一下吧。 大儿子和二儿子早已经是跃跃欲试，这回听父亲说让他们参加考试，于是便谨遵父命。可是啊，这三儿子自认为肯定不行，死活呢也不愿意前去参加考试。 天瑞啊，你就去吧，老爹给你拿路费，考上考不上都不要紧，就算啊你去玩一次，好歹你也念了几年书，这说不定啊 还真能考上秀才呢。 李全德呢，望子成龙心切，力劝三儿子去试一次。 好吧，我就去试一次，不过考不上老爹也不要见怪。 在李全德的劝说下，李天瑞总算答应去试一次。半个月以后，三个儿子从通州参加考试回来了。李全德急忙问三个儿子考得怎么样。天福、天祥都说考得不错，录取秀才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唯独三儿子一言不发。 天瑞啊，你考得怎么样啊？ 我连一个题目也没看懂，总共才写上去几个字。 李全德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也知道三儿子考上的希望并不大，也不去多管他了。过了几天，黄榜贴出来了，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赶快去看自己是否考中，唯独老三无动于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天福和天祥一回到家，兴奋地冲着天瑞喊道： 三弟，你也考中了，我们哥仨全考中了。 天瑞这时候不满地瞪了大哥二哥一眼： 你们明知我考不中，还偏偏拿我来取笑，谁和你开玩笑？好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还说别人哄你，不信你自己去看好了。 天瑞虽然不相信大哥二哥的话，但忍不住呢，还是偷偷地跑去看了一次。 哎，奇怪，我真会考中吗？ 天瑞一看大哥二哥考在前几名，自己虽然名次靠后了一些，但毕竟呢也考上了。兄弟三人同中秀才，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少不得前来庆贺一番。李全德总算挽回了一点上次中秋节的时候失去的面子，他红光满面地告诉大家说，这次三个儿子全都榜上有名，全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此话一出，大家在底下便小声地议论起来。天福、天祥能考上没得说，天瑞也能考上，哼，大概是碰到鬼了，准是主考官喝醉了酒看的卷子，他算有福气碰上了，这是福至心灵，歪打正着。总之吧，底下怎么说的都有。然而不管怎么说，天瑞毕竟是考中了秀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呀，曹瑞年那次从京城回来以后，很是得意忘形，自以为是无上的光荣。可谁知到了录取考生的那个时候，曹瑞年却把李莲英交给他的写着李莲英侄子的名字的条子给丢了。本来一个人的名字是很好记的，但是曹瑞年那天只顾高兴，根本就没有看一看李莲英的侄子叫什么名字。回来以后只是看了一眼，就小心翼翼地藏在某个地方，但却记不住藏在哪个地方了。家中官府到处翻遍也没找到。仔细回想大半天，那个曾经看了一眼的名字，但是理来理去也没理出个什么头绪来，到底叫李什么呢？记不住了。这下可坏大事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曹瑞年吓得战战兢兢，坐卧不安，心里说，再去林府问一下绝对不行，因为丢失了总管大人亲笔写的条子，这本身就是一大不尊，大总管知道了岂不招来祸端吗？但是 如果不去问呢，说不定大总管的侄子不能考中，那也是抗命不遵，这也有可能有获罪的危险。曹瑞年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想他茶不想用，饭不想吃。副组考官以及其他考官见曹瑞年无精打采，心里很是疑惑，便问道：主考官大人，您这样愁眉苦脸的，是不是碰到什么麻烦事了？ 哎呀，李大总管的一个侄少爷也来参加考试，送来书笺说让我关照办理一下，可是我不小心把这书笺给弄丢了，又记不起他的侄少爷的名字，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曹瑞年不敢说这是自己讨来的苦吃，于是呢便撒了一个谎。 什么？李大总管的侄少爷也要来参加考试？ 副主考和其他考官一听吃惊，七嘴八舌地说道： 那他要是录取不上，咱们可都是获罪啊。 就是啊，谁不知道当朝李大总管在朝廷中一手遮天呢，他的侄子如果录取不上，他肯定会报复我们的，我们这些芝麻大的官儿哪能经得起他的报复啊。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才是啊，光说这些还是免不了获罪啊。 是啊，咱们共同商量一下，想个办法，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遭罪吧。 既然是李大总管的侄子，那他肯定是住在大城县，而且还肯定姓李。 哎，你们说的有道理啊。哎，有了，我们不如把大城县的李姓考生全都录取，那李林英的侄子肯定会在里面，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 曹瑞年问着大家。但是副组考不太同意这个办法。 那怎么能行啊，李姓是大城县第一大姓，那得有多少姓李的考生啊。 但是其他大多数考官都同意这个办法，因为谁也不想跟着获罪。 这时候其中一人说道： 副主考大人，您既然不同意这个办法，那就请您拿出更好的办法来。 副主考想了又想，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最后只好说： 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那就按照这个办法办。 办法商量好以后，阅卷的时候，这些考官们果真是一个不剩的把大城县李姓的考生全都录取了，所以才会有李天瑞狗屁不懂而能中秀才的事情。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后来这件事还是被渐渐的传扬开了，最后还竟然传到了李莲英的耳朵里。结果呢，李莲英不但没有责怪曹瑞年，反而夸奖他会办事。李莲英还自我解嘲地说： 此事传到家乡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乃是我为家乡人办了一件大好事。 话说李莲英在府上打发走曹瑞年以后，当天下午便赶回了宫中，因为毫不费力就得到10,000两银子，又可以使自己的侄子考中秀才，所以呢显得特别高兴。回到宫中以后，李莲英却发现了一件令他异常吃惊的事情。慈禧太后已经就归政问题颁布了一道懿旨，李莲英以前也曾经听说有慈禧太后要归政的说法，但想不到懿旨会颁发的那么快， 光绪帝现在已经16岁了，已经进入青年时代。同时，他的学习生活也经历了十几个春秋。在老师翁同龢的指导下，光绪帝学习进步很快，对封建时代的历史已经学到一定的程度，而且在批阅大臣的奏章以及论断古今、剖析是非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皇帝光绪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从此呢，光绪作为一个国君在朝廷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在十几年前，慈禧太后在立载湉为皇帝的时候就公开做出了等光绪帝生子的时候，一旦皇帝长大成人、学业有成之时，即行归政的两条保证。而今向光绪帝归政的事情条件已经具备，慈禧太后也想趁自己呢还没有年老的时候早早归政，可以多享几天清福。然而李莲英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慈禧太后当政就是自己的一切，自己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权势，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呢受到当政的慈禧太后的宠爱。而慈禧太后一旦丧失权力以后，还会有哪个王公大臣会理会自己呢？不行，我一定得想办法阻止老佛爷归政，或者暂缓归政几年。李莲英暗暗地下定决心了。第二天用完午膳，慈禧太后对李莲英说：“小李子，绕绕弯去啊。”慈禧太后每天吃完饭以后啊，总在殿前殿后走一走，其名就是绕弯，其实啊就是消化一下吃的饭菜。绕弯的时候，照例由一般太监宫女远远地跟着，只有李莲英可以紧紧跟着。李莲英也想找个机会单独和慈禧太后说说话，所以这个主意正合李莲英的心意。李莲英跟在慈禧太后后面，故意装出闷闷不乐的样子，也很少说话。在慈禧太后看着他的时候，还故意的唉声叹气。慈禧太后看到他这个样子，便问道：“ 怎么了，小李子？为什么今天那么不高兴？是不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哎，奴才心里是在着急呀。”“ 哦，你为谁着急呀？”“ 为老佛爷您老人家的将来着急呗。”“ 哦，为我的将来着急？哈，我的将来有什么可着急的呀？”“ 反正这些事也不是一个做奴才所能管得着的，奴才还是不说的好。” 李莲英故意卖了一个关子，吊一下慈禧太后的胃口。哎，这一招啊果然灵验。李莲英越是卖关子，慈禧太后就越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即使说，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这人多眼杂，谁也不敢说不会走漏风声，还是回去以后再说吧。” 李莲英到底比安德海精明，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留有后路。经李莲英这么一说，慈禧太后遛弯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了。回到储秀宫以后，慈禧太后向随侍的宫女太监们说：“ 你们都出去吧，不叫你们都不许进来。” 宫女太监们一个个悄然退下， 当只剩下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时候，慈禧太后轻轻地对李莲英说：“什么事啊，小李子？你说呀。”“ 奴才认为，在一切准备还没有做好之前，老佛爷便急于归正皇帝，这是一个不太明智之举啊。如果奴才可以直说的话。”“ 不明智？怎么不明智啊？”慈禧太后觉得自己的一个深思熟虑的举措竟被一个奴才认为是不明智，心里显然有些窝火。“ 皇帝如今已经16岁了，已经长大成人，书也念得不错，也挺懂得道理。而我呀，自从垂帘听政至今，已经有20多年，这操心呢，都操够了，精力也大不如从前。现在及早归正，以后还可以享几年清福啊。” 李莲英一看慈禧太后有些生气，急忙跪下磕一个头：“ 奴才说话不当，惹老佛爷生气，奴才罪该万死，请老佛爷恕罪。”“ 没事啊，起来吧。” 其实啊，慈禧太后还是挺愿意听听李莲英见解的。慈禧太后遇到疑难的事情，有的时候经过李莲英在旁边轻轻的一点拨，顿时便会茅塞顿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